攻读德训篇第四十九章。约什雅的纪念就如精致香料的人，用各种香味制成的香料在众人口里甜如蜂蜜，又如酒会中的音乐。他悲痛人民的背信，因此铲除了邪恶的可憎之物，他使自己的心归向上主。他在罪恶横流的时代实行了热心敬主的事。除杂费希泽克雅和约什雅外，别的都犯了错误。犹大的君王们由于离弃了至高者的法律，蔑视了对天主应有的敬畏，因而都已丧亡。因为他们将自己的权力让给外人，把自己的光荣交与外方民族。这民族烧毁了蒙选的圣城，使城中的道路不见人迹，全照耶利米亚预言过的。因为犹太人虐待了他，虽然他从母胎就被选为先知，来担负铲除、推翻、毁灭、建设、栽培和复兴等工作。厄泽克尔看见上主在格鲁宾的车上，显示给他的辉煌意象，他也提到遵行各样正道的约伯。愿十二先知的骨骸从自己的营地再放异彩，因为他们曾安慰了雅各伯，以自己坚固的信仰拯救了他。我们要怎样赞颂泽鲁巴贝尔？他像右手所戴的一张指环。约扎达克的儿子耶稣雅也是如此。他们二人在任期内建造了殿宇，并为上主高建了一座永远辉煌的圣殿。乃赫米亚值得纪念的事更多，他给我们重修了倒塌的城墙，安门加栓，并修葺了我们的房屋。世上受造的人中，没有一个像哈诺克这样的人，因为他从世上被提升天。出生的人中也没有一个像若瑟的，他是兄弟们的领袖，民族的栋梁，弟兄的监护人。他的遗骸特别受人敬重，死后还说了预言。在人类中，闪、舍特、厄诺士都受人尊敬，但是在受造上超过众生的却是亚当。